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雨嫣然飞身一跃上了亭子，伸手抓住严君玉胳膊。他从来只和严君玉斗嘴开玩笑，第一次这样严肃，趁落地前低声道： 你老实一点，忍忍就过去了。 严君玉不说话，只是震惊地看着萧景琰。救下自己的是只见过一面的太子妃，而他连夜赶回来原来是为了打自己一顿。玲珑也吓得不轻，本来看热闹的也不敢看了，正想偷偷溜走，只听见萧景琰冷冷道： 玲珑， 我在。 告诉叶玄机，我在司红堂等他。 夜深了，赵宏博进宫已经七年，他是江南人士，世家公子，入宫那年才12岁，对于家乡的记忆已经模糊了。记得最清楚的是自幼读书的族学，在江宁小有名望，叫云居书院。他刚读书的时候是江南文脉最衰弱的时候，朝中党争已经结束，江南派的官员纷纷败落，江南世家元气大伤。叶相辞官后，一品大员全是北人，入世无门，所以文坛也一片凋零。那些已经成名的大儒，有寄情山水的，有寻仙问道的，还有干脆沉醉温柔乡，扬起歌女乐妓来的。哪怕是多年过去，只要提起那几个年份，江南人都会想起那段阴暗的时光。甲子和丁卯连着两次科举，殿试三甲里没有江南人，大儒们纷纷辞世，末顶的危机似乎就悬在江南文坛的上方，如同沉重的乌云。许多年后，赵宏博仍然记得春闱放榜那几天学堂夫子脸上的阴霾，而厉道勇的名字就在那时候跳了出来。开国百年，一篇《江南赋》占尽风流，这是夫子当时点评的原话。江宁三年就有一个解元，但整个江南百年也只出了一个厉道勇。那年秋天，江宁城中的谢公监价值连翻10倍，相传是江南赋被送到京中，京中贵女纷纷传抄，连宫中公主也不例外。后来明义皇后在解忧公主案上偶然遇见这篇赋，只淡淡说了句：此赋当用浅云笺。谢公笺又叫十样蛮笺，浅云是其中一个颜色，所以世人纷纷附庸风雅，用浅云笺来传抄江南赋，结果倒真有了几分洛阳纸贵的意思。而赵宏博却是在入宫之后才无意中得知，原来解忧公主的闺名就叫做浅云。原来皇后此语有昭绪之意，连带着那年选皇子伴读也偏向江南，赵宏博就是这样被选入宫中的。此时一切都过去了，解忧公主早在数年前就嫁出宫去，江南也早有了新的解元。今年的穆凤居风头正劲，而当年名满天下的厉道勇此刻正在他的背上昏迷不醒。敬畏过来抓人前，石皇子得到消息说东宫的严君玉被敬畏抓走，恐怕会把他们供出来，所以要赶快把厉道勇转移。谭思远自告奋勇留下来拖住敬畏，两个年长的伴读和赵宏博一起背着厉道勇离开。逃到教场附近时，身后远远亮起火光，还有马蹄声，是敬畏已经追了上来。另外两个伴读都是练武的，留下阻拦。最终只剩下赵宏博一个人背着重伤的厉道勇在黑暗中奔逃。两侧的宫墙高耸而威严，只有狭窄的一条甬道。赵宏博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背上的人是他童年世界的英雄，自己就算拼尽全力也要救下他来。其实赵宏博心里也知道已经救不了他，能往哪儿逃呢？他们连宫门都出不去，就算逃出去，这天下哪有厉道勇的安身之处？然而他仍然不肯停下来，只是拼命地奔跑，直到再也支撑不住，栽倒在地。 皇宫的地砖坚硬而冰冷，身后的火光渐渐逼近，赵宏博的腿摔得鲜血淋漓，再也跑不动了。他背着厉道勇试图再往前爬一段距离。 赵公子，别再跑了，给咱们省点事儿吧。 一个尖细的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是那个叫庞景的胖太监，禁卫的一把手，为人最是阴狠。无尽的寒气从砖缝中冒出，禁卫的灯笼将他们的身影在围墙上拉得奇长无比，如同传说中的鬼魅。赵宏博绝望地想爬出这阴影的范围，哪怕再远一尺也好。然后他看见了宫巷尽头的那个身影，那是一个苍老却仍然伟岸的身影，穿着一身旧铠甲。山林甲这种制式的铠甲早已经被淘汰了，今年换防的卫戍军穿的都是亮锃锃的银光甲。灯笼的光照在那人身上，他的鬓发和胡须都已经花白了，面容也早就不复壮年。军中那些关于他的传说想必都已经被新的故事代替，唯一不变的是他手中那杆长枪，那是一杆传说中的枪，也许还有孩童记得听过一位将军枪挑西戎北大王的故事。身后的黑影都停了下来，那些禁卫也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他们和厉道勇之间隔着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些读过江南赋的文人全都沉默不言，官场静默，连东宫也置身事外，最后挡在厉道勇面前的竟然是一位谁也没想到的人。这是20年前的铠甲，也是20年前的将军。不知道为什么，赵宏博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敬畏的刀出鞘时，宫巷里忽然响起了青年的声音，因为力竭而虚弱着，却似乎有着无尽的豪情。 云台高义正纷纷，谁听当年大寇勋。 刀声袭向一个目标，金石相撞的声音如此清脆，长枪如龙，卷起沉重的破空声，如同当年塞上夹着黄沙的长风。青年的声音这样悲壮，几乎泣血。 师母霸凌袁尚烈，袁氏汉家救将军。 叶璇击到司红堂时，夜色正深，很少有人会相信他上次来这里已经是几年之前了。太子不喜太子妃是和宫皆知的秘密，大婚不到一年，正好遇上大选，皇后又只下3名秀女，都是世家贵女，嫁入东宫。虽然太子对他们并不喜爱，但至少好过太子妃。其实宫人都知道，那些后来的姬妾没有一个有太子妃的容貌，更何况叶家运界这样深厚。凌烟阁上18将，第一名就是叶家的祖上叶慎。太子妃的祖父是老相爷，父亲是当世大儒，若论智慧论学问，天下女子也敌不过他，然而最终却走到今天。云兰是早就等在廊下的，见了他恭敬行礼。这东宫的长宫女官向来敬重他，也许是女子间的惺惺相惜，也许是因为她作为东宫的心腹，清楚地知道这天下没有比叶玄机更适合太子妃这位置的人。司红堂中灯火通明，这书房的主人正心绪不宁，那个叫严君玉的少年现在在哪里挨打呢？多半是前院，当着所有侍卫的面养尊处优的小侯爷应该是没有挨过打的，几丈20，未免太重了点儿。叶玄机垂下眼睛进了司红堂，明亮灯火中，他的夫君太子殿下萧景琰正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长身玉立，落落无尘，说是玉树临风也不为过。他身上仍穿着玄色的窄袖戎装，下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是他心乱了，所以没有换衣服。太子妃行礼时看见他靴底沾着草色。 听说殿下要见我， 他低声问道。太子殿下回过头来，山蓝般眼睛冷冷看着他。 上个月我在母后那儿 听了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如意的。忽然想起来，所以问一问。 如意公主是庆德帝最疼爱的小公主，从封号上可见一斑，今年不过十岁，生得玉雪玲珑。这事儿发生在西戎求娶公主后，郦道勇的昭君出塞激起庆德帝的滔天怒意，而狐狸舍还没落入戎号的陷阱，几乎所有人都以为真要嫁一位公主过去了。那天庆德帝留宿如意公主的母妃荣妃宫中，如同寻常人家妇女一般相处，十分欢喜。等到走时，如意公主却恋恋不舍，一直追着庆德帝的玉辇出了宫门。庆德帝问他这次为何如此舍不得自己，如意答道： 等我长大，就见不到父皇了。 容妃顿时变色，刚要呵斥他，庆德帝却笑道： 何出此言？ 我知道，等我长大就要去和亲了。和亲就是嫁到很远的地方，再也见不到父皇母后了，就像安乐姐姐一样。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对吗？ 起居郎的记载上，庆德帝的反应只有寥寥六个字：帝黯然，不能答。天底下任何一位父亲大概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吧。世上人多把狐狸舍那一场人命案当作庆德帝对和亲态度的转变点，其实真说起来，这事儿才是第一个转折点。当时正是局势焦灼的时候，平静水面下暗流涌动，这事儿却如同在水中投入一颗石子，可谓神来之笔。 殿下要问我什么？ 叶玄机淡淡道，她的容貌在灯下更美了，简直惊心动魄，低垂的眼睫却给人一种伸手可得的感觉，是极婉约的姿态。云兰上次笑容好，说她舍近求远，这天下最擅长以小博大以下博上的都是女子，因为身份不适合参与政事，所以每一步都是百般斟酌，八面玲珑，堪作范本。萧景琰只盯着她眼睛。 你知道云兰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吗？她说，字字诛心，是她手笔。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